算傻头小子，现已大哥更心更事，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以旁人仍不判，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尘或色，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林子祥、刘天兰加上 C C 合唱的三人行，即刻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星期六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嘅，同时亦都要提提你啦。你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第二台啦、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咁日子咧就嚟到呢一个嘅2020年12月26号呢个 Boxing Day 嘅日子咯。咁当然啦，星期六嘅早上啦，而农历咧就嚟到11月12噶啦，都系一个好和暖嘅呢个圣诞节啊。虽然咧出边嘅气温系得17度啊，但系咧我今朝早落街嘅时候都觉得，都系有啲和暖嘅感觉。不过呢一种和暖嘅感觉咧，都只系维持几日嘅啫，因为咧稍后咧去到呢一个星期三嘅时候咧就会显著转冷。咁亦都咧睇到好多报道话咧，可能得几度啊，甚至乎系低到咧系得3度啊、2度咁样。呢啲究竟系真定假嘅传言啦吓？咁无论点样都好，你啲御寒衣物如果未拎出嚟嘅话咧，快啲拎出嚟晒下佢又好，洗下佢又好啦。多谢你今朝早喺空气中陪陪陪陪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张智霖加上许秋怡这一首，哇，真的很多人都识唱的这首歌，现代爱情故事。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仿佛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 正珍惜就要放过，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流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送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你必是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八里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战车定分界。 叶振豪、麦志成的《难为正邪定分界》。好，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和暖，下星期三是显著转冷的。除夕和元旦气温会降至8度左右。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79%啊。今日佩佩拣嚟好多首嘅都系合唱歌曲，合唱歌曲好多时候都会系啲好冧嘅情歌啊。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Darling, I want you, 你竟不知，热烈似火情狠狠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签字，默默向风呆企，去等心中弃子。 曾无下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是无聊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 怎去开始梦似的恋情，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可制止。 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心情去为你的痴，但愿你 你身边的汉子，柔情蜜语尽话我知，却也停止。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张国荣 Miss Chan Chan 陈绮琳的谁令你心知，今日咧又系礼拜六啦，又系呢一个嘅假期啦。咁相信咧，以往呢啲时间咧，可能你喺外地即系旅行啊、拼搏啊、呢个休息当中。咁但系有一个疫情咧，可能要你留喺香港啦，要待在家中啦。咁啊，寻日咧都见即系好多新闻都有报道咧，其实喺一啲嘅旺区咧，真系都有啲旺嘅，即系实在，大家应该都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都要好好咁样注重呢一个嘅防疫啦。咁啊，其实你话每个人只要做多一步，其实就可以帮到整个呢个香港嘅疫情嘅控制。咁啊，有忍耐啦，真系要忍耐多啲啦。特别咧，真系一啲嘅家庭聚会啊，又或者呢个朋友间嘅聚会，因为琴日譬如陪佢买嘢嘅时候咧，其实都见到有一啲食肆咧就买一啲圣诞套餐，一盒二盒好大盒咁拎走，咁相信咧应该都系几多人一齐食嘅。咁究竟系真系同住屋企人，定系即系围埋，可能即系几个家庭一齐即系去？去即系庆祝呢一个圣诞节咧，咁我都有个疑问喺度啦。咁啊，即系忍耐当中啦，因为今日咧，相信都有啲朋友咧会有啲聚会嘅。如果可以取消嘅，就不妨取消啦，因为真系唔知自己系咪带菌噶嘛。事实上，真系有时都会觉得喉咙有啲咳咳地人。有时有两声咳啊，有时有啲头痛啊，自己都会惊噶嘛，系咪？咁又或者可能有啲真系冇症状嘅，自己带菌。自己惹到人都唔系好啦，嗬。冇错啦。咁今日咧就系为大家带嚟呢啲嘅合唱歌噶嘛，冇理由呢一首唔系噶。听到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再见 Puppy Love 啊。 柔情万缕。 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心里面疑惑，这是抉择时候。 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今牺牲站门口，情不禁地眼泪流。 忘掉你，谁能接受？如今放手，无言退后，仍得强装，面貌镇定来避免共抱头痛哭，难放手。凝望你含情眼眸，如今记起情话已够。淡过后，心再没有恨愁。 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心里面。或者是抉择时候， 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 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今起身站门口，情不禁地眼泪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嘅郭婷晶报道新闻。十二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案，有家属表示接获官派律师通知，案件下星期一在深圳盐田人民法院开审。家属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内地当局计划以秘密审讯处理案件，认为做法完全漠视基本人权价值，亦都违背中国对外宣传的阳光司法原则。其中一名港人邓启贤的弟弟表示，期望哥哥有判决之后可以获缓刑和安排回港。受家属委托的律师卢思慧说，如果被告愿意当庭认罪，不排除有机会当庭宣判。保安局表示，正是了解更多有关审讯的情况，家属如果有求助，可以继续与入境处联络和会面。入境处和驻越办会继续按机制协助将书面诉求转交内地机关。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研究团队在报章撰文，指本港预先采购的三款疫苗都能够防止接种者出现有病征感染或严重并发症，但未必能够阻止无症状感染。文章提到，根据现有数据，认为应先行采用科兴以及由复星和德国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但同时强调科兴第三期临床研究结果有待发表，要再分析临床保护力和安全数据。袁国勇估计，科兴疫苗和复星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到港时间应该差不多，到时可以同时为医护和长者等高危一族安排接种。他又说，第三款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在第三期研究出现两宗横贯性脊髓炎，强调是很严重的并发症，双脚可能不能够走路，因此要多做测试。教宗方济各发表圣诞文告，呼吁全球所有国家的领袖、企业和组织合作，为所有人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特别是最脆弱和最需要帮助的人。受疫情影响，方济各未有好似往年一样在露台向圣伯多禄广场的数以万计民众演讲，仪式改在梵蒂冈中座大楼内举行。方济各在文告中谴责民族主义和激进的个人主义病毒，强调健康是国际问题，所有人坐在同一条船，各国不能够为了治疗而筑起高墙。方济各又呼吁各国团结，协助出现冲突、人道危机或自然灾害的国家，包括叙利亚、也门、利比亚、菲律宾、越南等。加拿大航空证实，一架载有三名机组人员的波音737 MAX 8客飞机有引擎出现问题，飞机需要在另一机场降落。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加航发言人说，飞机原本由美国亚利桑那州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但机师在起飞之后无奈收到引擎怀疑出现问题的提示，决定关闭其中一个引擎，飞机最终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安全降落。有飞行追踪网站透露，飞机起飞之后无奈左翼引擎就出现液压低压指示，机组人员最初决定继续飞行，但其后再收到左翼燃料不平衡的警告，决定关闭左边引擎并发出紧急信号，最终成功降落在图森市机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 其实根本一点喜欢我，为何始终不太清楚？其实根本一点喜欢我，其实心里有没有我？ 许志安、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时间嚟到早上5:08，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中文台联播，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陪陪。 你在平时听这首歌的时候未必留意到这首歌在这个前奏的时候有很轻微的一个圣诞音乐在这里，所以在圣诞节期间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觉的。林忆莲、王杰合唱的《环游》，好嘛，仲有时间嘅，唔使担心吓。咁啊，今朝早清晨爽利，只系过咗一半啫。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和暖。下星期三咧显著转冷，随即咧同埋元旦咧气温系会降至8度左右嘅。室外气温咧17度，相对湿度80%。咁啊，睇到呢个即系天文台咧，就已经即系讲定俾大家听咧，嚟紧咧就会冻啦。咁啊，除咗御寒衣物之外咧，你个暖炉有冇拎咗出嚟咧？又或者咧，有冇啲颈巾啊、手袜啊，或者啲暖包啊，攞定出嚟，尤其是暖包啊，可能啲暖包咧系旧年嘅。摆到今年其实已经唔用得噶啦，因为已经硬晒啦。咁啊，如果真系有需要嘅朋友咧，就嗱嗱声去补给啦。因为通常你一冻嘅时候咧，出去市面揾咧，你系会揾唔到。就算揾到，都可能有机会咧系被抬价嘅。咁所以咧，早少少准备迎接呢一个嘅冷风嘅来临咧，就系相当即系重要嘅。因为你知啦，呢排咁嘅天气系咪又热啦，跟住又落雨啦，跟住又干啦。跟住又话冻喎，哇！即系好似坐过山车咁样，病就真系好危险啊！呢段时间究竟去睇医生好啊，定系唔睇医生好咧？当然病梗系要睇医生啦，但系一去睇医生又好惊，咁你话系咪好矛盾啊？时间嚟到早上5:47，听紧系清晨上嚟。 夜静的灯火。照样感觉美丽，浪漫是月半暗淡，却星流如飞。只想找不到终止，人完全不知所以。遇集热爱操持，求再度表示。独站在夜深街角，幻性地感染冷漠，无人能明白我想带着泪而狂歌。跌破的梦意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唯愿你看见，请你回忆。爱你爱你，你不用怀疑，情感透支。你叫我暗里失理智，有意没意，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 你叫我暗里失你自有意没意，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回忆。 世界太冷，你也极冷得使我犹豫，进进退退仍不改于心底真挚，怎么始终讲不出这份情痴， 不知所以，想你回忆，一生一次，可否真一次？ 李克勤、关淑怡，只想你回忆。 正世事无常，犹如流星更改方向， 让你我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 终于也赶上， 犹如地阔天长， 我怎相信来日 张伟康、陈洁仪来夜方长系啊，时间咧仲有好多嘅，咁啊，大家要保持个身体健康咧，继续迎接2021嘅挑战啊！所以咧，即系有时间剩嘅，所以唔使担心，唔使赶时间咁样咧去郊外欣赏啦，又唔使赶时间咧出去影圣诞灯饰啦，等等呢啲，又唔使赶时间咧同朋友聚会啊，同家人聚会啊，咁样。留翻啲时间喺屋企啊，然之后咧就齐心抗疫。唉，真系有时咧，见到啲朋友咧，即系一家大细，尤其是即系拖男带女咁出去，即系影相又好，或者系出去行下又好啦。其实都有啲替佢哋担心嘅，因为始终你行嚟行去，即系总会遇到一啲你唔认识嘅人。咁呢啲唔认识人究竟系咪带菌者咧？虽然你话喂，我都做好呢个防御措施噶啦，戴好口罩，我有勤洗手，不过有时啲嘢你啱啱洗完，你就可能唔觉意又掂到。然之后又唔觉意掂到只眼耳口鼻，跟住就可能会中招啦。唉，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忍耐忍耐啊！好啦，望一钟咧，好快到呢个六点钟，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啦。一阵间仲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嘅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周慧敏、黄海芹《情未了》。 像迷幻如梦初醒的一对眼，似夜晚星光一般璀璨，思想在心间，浓情从未淡，这份爱的感叹，这一生不退减， 回头望从未懂开口讲爱你，放下你已是再会无期，但长伴心扉，友情全属你，纵是隔开千里，灵魂内永久不死。随流星飞， 爱和我一起， 那热炽的希冀，灵魂内永恒不死。在暖暖的手。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你，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小心干燥啦，咁啊小心爆拆啦，啊小心火种啦等等啦。咁啊，但系室外气温咧有17度啊，相对湿度80%嘅，天气相当唔错吓，咁啊亦都。星期六嘅早上啦，如果你系谂住出去行下咧，凭住朝头早咧就出去行下会比较好啲，因为人少啲，去到晏昼嘅时间咧，个个都蠢蠢欲动嘅时候咧，就真系觉得条街咧好似好危险咁样，所以咧都系早啲出嚟行下，吸下呢一个新鲜空气。当然咧，点样吸新鲜空气都系要戴口罩嘅，咁啊。即系都系保护人保护自己啦。咁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12月26日啊，呢一个 Boxing Day 嘅日子啊，拆礼物嘅日子啊，有冇收到礼物咧？冇都唔紧要嘅，礼物嘅嘢咧，即系有时在心中噶嘛，系咪？即系尤其是即系睇到好多报道讲咧，即系呢个圣诞节嘅时候咧，好中意一个交换礼物。其实一去到呢个交换礼物买礼物嘅时候，有头痛啦。当你收到礼物嘅时候咧，可能又欲哭无泪啦，有时咧又好气愤啦，有时又好开心啊。究竟收到啲礼物啱唔啱自己咧？咁可能我其实都唔系太中意呢个交换礼物呢一个嘅活动啊。点解咧？因为你永远都可能唔会知道你抽翻嚟又或者攞翻嚟嘅礼物有咩用，因为。如果真系真心送俾你嘅人咧，佢会拣一份真系好啱你心意嘅礼物嚟送俾你噶嘛。但系交换礼物咧，通常咧都系即系大众都啱啦，可能大众啱又未必代表你啱，可能送个相架俾你，其实都啱嘅。不过真系会唔会太多咧？亦都太行啦，系嘛？咁啊，亦都试过有啲恶搞嘅一啲嘅交换礼物嘅活动啦，我都试过收榴莲，我都试过。咁当然啦，即系佢包得好好啦，于是乎咧就唔知道佢系榴莲咧，打开哇，成个榴莲喺度咁。咁当然啦，你话都仲有得食，真系我见过有啲再恶搞啲，即系包个石头俾人，又重啦，然之后咧打开原来一嚿烂石头。咁所以咧，即系都得啖笑啦，都系好嘅咁啊。但系即系呢啲咁嘅活动咧，喺呢啲疫情当中咧，都系少搞为妙会好啲啦。好，转头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啦。今日讲呢个话题，即系一听到咧就会担心啊，就系肝癌啊。咁啊，究竟情况系点样咧？一阵间留待梁医生嘅讲解啦。呢个时候咧，我哋有张学友加上梅艳芳嘅呢一首《相爱很难》。其实要揀张学友合唱歌真係太多太多啊，不过今朝揀嚟呢一首佩佩都好喜欢嘅歌曲送俾你。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如未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爱不爱都难，未快乐先有责任。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 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的人。也许相爱很难，再难再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债大的理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愿你诚恳先先也会盼爱情前共。住第一界，别要张开双眼。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健健康康在清晨啊！当然咧，由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过去两个星期咧都讲咗肝脏嘅问题啦，咁又讲过即系肝硬化、脂肪肝啊、原肝炎啊等等啦。听落咧，即系好似佢哋嘅最终，如果唔打理得好，最终都会有机会会有肝癌㗎喎。一听到个癌症呢两个字呢，其实大家都好驚。咁究竟有冇得预防㗎呢？即係头先嗰啲，如果我冇嗰啲头先嘅情况，系咪就唔会突然之间会有肝癌㗎呢？ 係。咁咧就肝癌咧就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咧系原发性喺肝脏产生嘅癌症。 嗯。 咁呢啲咧就同之前我哋都讲过，就系脂肪肝啦，酒精中毒啦，同埋即系 乙型肝炎啦， 乙型丙型肝炎而引起。呢三个系最主要嘅一个因素嚟噶啦。其实如果冇呢三样嘢嘅，有呢个肝癌嘅机会好细嘅，比例上系细。咁我哋都系原发性嘅肝脏癌症。咁但系都系有继发性啦，即系话我身体有其他嘅肿瘤啦。 即系佢走咗去肝脏。 系啦，咁即系肝脏咧，就系我哋之前讲系我哋身体里边一个大嘅即系引擎。咁除咗有啲经过佢，咁啲癌症嘅都会经过佢，咁喺嗰度黐咗落去，咁佢就会生出嚟。咁所以身体任何嘅地方有肿瘤，都有机会去到个即系肝脏。咁多人比较多就系话腹部里边嘅肿瘤啦，因为通常我哋讲紧即系个肠啊、胃啊、胰脏啊，或者系一啲嘅妇科疾病嘅肿瘤咧，都系较为容易去肝脏嘅。 嗱，咁如果真系一个唔好彩，即系被验出有呢一个嘅肝癌，咁喺早期系咪即系个痊愈率又有几多嘅咧？ 但其实咧就系我哋点解我哋现时咧就系个乙类肝炎啊，或者酒精中毒嗰啲肝脏病人，我哋都喺个专科医生里边咧都要好频密去同佢复诊咧。通常我三至六个月咧，佢哋都会帮佢做复查噶啦。复查就量度住一啲嘅指标啊，一个即系肝癌嘅指标系好容易度到嘅。当个肝癌指标突然之间上升，咁咧。都未见到个肿瘤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升咗噶啦。咁升咗嘅时候咧，就可以进行一啲扫描啦，包括系超声波或者呢、這个电脑扫描啊，或者磁力共振去揾出嗰个肿瘤有几大，而喺边个位置嘅。可以揾到初期嗰啲啦，吓啲初期可能比较细咧，其实可以一个简单切除就可以噶啦。 咁但系切除咗之后，又需唔需要做下化疗啊、电疗啊等等呢啲咁嘅情况嘅咧？ 其實一般嚟講咧，如果係原發性嘅肝臟腫瘤係初期發現，只係即係集中係某一個即係肝嘅肝葉部分，亦都唔係太大，亦都可以有效地切除嘅話咧，其實就唔需要做化療嘅、一般係咁樣唔使嘅啦。割清咗佢冇其他地方，咁當然呢個就要定期嘅檢測啦。通常我哋可以做一啲嘅掃描啊，或者做一啲嘅正電檢查咧，睇下有冇復發咧。咁都可以安心嘅。 咁嗱，之前咧都听你讲咧话呢一个嘅肝脏嘅问题，可能都会有机会系有遗传嘅。咁肝癌系咪都有遗传性嘅咧？ 肝癌就唔系遗传性嘅疾病嚟嘅、就系个肝脏有异化嘅情况底下，而产生即系一啲嘅病理性改变咧，而会造成一个即系癌症肿瘤细胞发生嘅。 咁如果即系去到开刀做唔到，咁又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个病患者咧？ 咁你开刀做唔到，又睇边类啊？我哋头先讲嘅原发性肝癌，就系话肝细胞癌症。咁有啲开刀做唔到咧，就系我哋嗰啲即系胆管癌。胆管癌就喺嗰、那个即系肝脏里边发生，佢就唔系嗰个肝脏嘅细胞，而系个胆管细胞出现问题啦。咁呢啲嗰个可以割除嘅机会又会细啲啦，因为佢通常咧都会跟住个胆管去咧，就可能会影响比较大啲。咁呢一类嘅胆管癌嘅切除方面系好早发现就冇问题啦，但系见到多嘅时候咧，可能唔可以完全切除啦，因为我哋。切个肝唔可以切晒佢，咁除非有人帮佢换个肝啦。当然，肝脏移植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即系成个肝割咗佢，有人换到肝咧，咁都系可以帮得到呢一类人士。否则嘅话咧，就可以做一啲化疗啦。现时嘅对于一类嘅胆管癌嘅咧，都有化疗同埋一啲标靶治疗方法可以。即系控制住，等佢唔会生得咁快啦。咁都系治标嘅方法咁啦。 咁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咧，除咗即系身体检查之外咧，即系身体有啲咩变化咧，都要有机会可以即系自己察觉得到有呢个问题。好多时候都话肝脏有问题嘅朋友咧，个眼睛啦或者皮肤都会系比较黄一啲嘅。咁系咪即系话见到自己或者屋企人啲皮肤开始变得黄黄瘀瘀咁样，就嗱嗱声去检查咧？咁 我哋呢个你讲嘅现象就系我哋通常讲所谓黄疸嘅问题啦。黄疸问题咧就系一个即系当有胆管问题而有所谓阻塞咧。譬如话我哋急性嘅肝炎，我就黄疸病啦、因为我哋个肝炎肝脏唔可以有效咁去分解呢个胆红素嘅时候，都有黄疸嘅情况出现。如果癌症嘅话咧，主要都癌细胞系压住咗阻碍一啲嘅胆管嘅时候，产生呢个黄疸病嘅一个。阻塞性嘅黄疸嘅问题，亦都会睇到个人好似金鱼网式咁啦。咁呢啲咧就唔同类型嘅阻塞性嘅黄疸病都可以出现啦。 咁即系简单啲讲，见到黄黄地嘅皮肤就嗱嗱声唔好犹豫去检查啦，系咪咁讲咧？ 你觉得有异常嘅眼？皮肤颜色个，尤其是嗰个眼白变黄咧，咁都应该去睇医生。都试过有一次系一个病人主动话俾我听，我眼黄咗，咁即系即系搞检测底下发觉原来胆红素系升咗嘅。 咁但系即系胆黄素升咗，咁未必系已经去到一个临界点噶嘛？咁系咪都会有药可以令到佢可以降翻低嘅咧？ 咁又要睇嗰个情况系点啦，其实都系要根治，即系对症下药啦。其实个黄疸嘅情况系咩原因啦？系咪一个肿瘤啱压住咗嗰、那个即系胆管咁提升咗？咁呢啲可以就系做手术可以好一番嘅。 咁无论点都好啦，嗱，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百姓地啦，咁啊。始终咧喺啲喜庆日子咧，即可能都会谂翻两杯嘅。咁但系即系如果身体或者年纪有翻咁上下嘅哥哥又好，姐姐又好咧，都系浅尝好啦，系咪啊？好 啦，少少冇问题。 系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刘万福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到噃，好冇？拜拜。 好，拜拜，再见。 都是你的错，关心也是错。你还要把依依不舍都挂于脸上，都是你的错，潇洒也是错。你还痛哭过，都是你的错，牺牲也是错。你还要听解释，怎么竟变得冷漠？都是你的错，痴心也是错。你还看紧我，你叫我。 是错。 你还要把依依不舍都挂于脸上， 都是你的错，潇洒也是错。 你还痛哭过， 都是你的错，牺牲也是错。 你还要听解释，怎么竟变得冷漠？ 都是你的错，知心也是错。 你还看紧我， 你叫我怎？ 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 对我仍过分。让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而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无需关心我感受，无需伤透后，你方可以放手。让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 对我仍过分。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 郑中基、陈慧琳，都是你的错。其实是有人呢，永远都是看到对方的错，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错的。就在这个年尾的时间呢，就好好地检讨一下2020年有没有自己做错的地方，在2021年不要犯同样的错啦。好啦，望个钟呢，哎呀，今朝早清晨爽利节目呢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噃。贝贝呢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再见嘅时间呢就会系喺下个星期五嘅同样时间。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应该系2021年喎。咁之后我要讲系明年再见啦。临走之前送上有刘德华、吴婉芳嘅秋意中等我。约定你明年再见，拜拜。 似丝枯叶堕，渐记忆绵绵暮雨中，柳岸邂逅烟波渡过。 凄凄雨夜冷清清灯火，借问暗示风划过，望故园同相恋。秋意中等我，仿似他那样爱我。曾在半生蹉跎，带泪回望悔不当初，容人自困顾虑过多，痴情徒成痛楚。扑灭冷灯一点火，爱恋花朝星月多，问世间谁人复怜我。凄冷中等你， 等 你今晚夜爱我。 眼泪回望悔不当初，容忍自困顾虑过多，痴情徒成痛楚，急风扑灭冷灯一点火，爱恋化做星月多，问世间谁人复怜我，凄冷中等你，等你今晚夜爱我，凄冷中等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5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本地个案中有25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一名95岁确诊男子离世，疫情至今累计136人死亡。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第二座再多一人确诊，至今8人染病，涉及4个单位，当局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位于葵涌荔枝岭路的仁济医院国玉张夫人护理安老院，一名无病征的长者确诊，院舍4楼院友和几名工作人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送往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话，仍然有不少源头不明个案，近日很多个案都来自冬至聚会，涉及的密切接触者都确诊，认为大家应该思考圣诞期间是否需要多人聚会。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圣诞文告，向今年没有朋友和家人陪伴的人保证，大家并不孤单。英女王在预录的讲话中提到，对很多人来说，今年充满悲伤，有人失去至亲，亦有人不能够同亲友见面，很多人只是想在圣诞节得到一个简单的拥抱，但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新的黎明亦有希望。虽然疫情造成困难，但同时令到大家更加亲近，特别感谢前线人员和年轻人的贡献。受疫情影响，英女王今年只是同皇夫菲立亲王留在温莎堡过圣诞，未有好像往年一样同家人在桑德灵厄姆庄园聚会。英国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之后，欧盟谈判代表巴尼耶向27个成员国的代表汇报协议内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协议长达1246页，包括大约800页附件和备注。协议要获欧盟各成员国、欧洲议会和英国国会批准才可以生效。英国国会将会在下星期三投票，在野工党表明支持，意味通过的机会很大。至于欧洲议会，预计要到明年初才投票，因此协议要先获得成员国议会临时批准。虽然英欧达成共识，但有欧盟外交官认为无乜嘢值得高兴，因为分手并非好消息。欧盟各国代表将会仔细审视协议，确保冇隐藏细节可能引起问题。预料各国代表下星期一会再开会。亦有欧盟外交官认为唔应该低估英国可能遭受嘅经济冲击。俄罗斯当局拘捕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一名盟友，指控他强行进入别人的寓所，怀疑与纳瓦尔尼中毒事件有关。被捕女子索博尔的支持者说，索博尔星期一前往一名怀疑向纳瓦尔尼落毒的男子家中，声称索博尔只是按了下门钟。索博尔星期一当场被捕，之后获释，到星期五早上再次被警员上门拘捕。不过，俄罗斯调查当局说，索博尔和另外几人涉嫌以暴力非法闯入莫斯科一名女子的住所，面对最高两年监禁。纳瓦尔尼日前发布片段，声称致电一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对方供出向纳瓦尔尼落毒的过程，但联邦安全局说有关片段是假的。克里姆林宫指纳瓦尔尼妄想被迫害。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6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政府订了3款新型冠状